普羅政治，民聲起義。My Radio 2014。 Hello, welcome to Uni McQueen。咦，你咪 Shadow？ 唔係 Shadow 咯 ，Shadow 靚好多。 唔係喎，星期六晚11:00 My Radio 達人在線喎，我有睇你噶喎。 你睇下你啊，做埋啲咁嘅字幕，而家真係都有人認得你啦。喂，走啦！ 歡迎下次光臨，仲唔快啲去做嘢？ 我是总司令文文啊！ 哇，我是兵长 Alan， 我是曹长 Seaman， 我系乜叉都系，乜叉都系，或者乜叉都唔系嘅阿咪， 我哋系多腿兵团。 Hello， 欢迎又。因為 漏曬咗， 係啊，因為太耐冇咁樣講，因為通常都係阿咪講，咁啊歡迎大家咧收睇我哋8:00。咁 sorry 啦，咁又晏咗少少，因為我哋今日有我哋嘉賓啦嚇，咁我哋 sorry 啊，賴曬嘉賓到咪，我哋要準備，即係諗住講，即係諗住有多啲資料同大家講。咁今晚就係多咗兵團啦，咁有我總司令文文啦， 我係兵長 Alan 咯， 係啦，咁亦都有我哋嘅嘉賓阿 Pan， 阿 Pan， 咁阿 Pan 就之前係啦，之前都上過嚟噶啦。咁其實點解今日又揾翻阿 Pan 咧？咁今日首先講翻先，我哋今日係重聚、重逢、 重逢。 我哋喺某一個，我哋喺某一個嘅課程裏面，其實我哋就係同學嚟嘅。咁而家我哋今日就重逢啦。咁大家都其實我哋想講嘅咧，即係大家都係關注啦。其實聽日就吹得都好行啦，就話聽晚，即係聽日係清場。 都唔係吹得好行喎，已經係講咗噶咯喎。 今日都係啦，黏曬紙啊嗰啲咁 啊。 咁我哋就呢度有呢個係 hardcore fans 啊。我哋嘅旺角嘅成員係啦，咁啊 Alan 就係旺角嗰邊好 hardcore 嘅，咁佢而家都有間屋咁樣啦。咁啊 Pan 咧就係即係如果之前都有聽過咧，就係 Pan 咧係好成，即係都好 hardcore 喺金鐘嗰邊，咁都瞓咗好多晚，基本上70多晚裏邊，你瞓咗幾多晚咧？ 有七成噶啦。有七成的啦，其實 哇， 勁喎，都我 有六至七成的啦。 係啊，咁所以咧，就想聽翻大家，即係兩邊啦，呢邊即係旺角人啦，同埋金鐘人。其實睇翻聽日真係連金鐘都清埋場嘅時候，其實你哋大家係點樣睇嚟緊呢件事個前景啊？或者仲有冇得做，仲有冇得搞咧？定係大家一起搬曬去銅鑼灣啊嗰啲咁咧？ 唔會喎，銅鑼灣清埋嘅咯，聽日應該會。 即係一次過。 一次過啦，喂，銅鑼灣唔使搞嘅，基本唔使打嘅，冇人嘅基本上銅鑼灣。 銅鑼灣都係得20個人鬆啲嘅啫，其實長期。 啲差位去嘅話咧，就唔使集，唔使擋添嘛，直賺嘅啦，可以係。 但佢都有嗰啲路障噶嘛。 曬。 我諗佢， 你嗰啲銅鑼灣路障多過金鐘旺角咩？冇可能啦！ 咁佢例牌咧，都係揾一啲藍絲帶啊、反鳩污啊嗰啲咧，去搞一搞事先，跟住就一次過就， 唉，搞事都可能唔使諗啊， 慳翻添啊！ 但係阿 Pan 咁，你譬如話你點睇嗱？譬如你今晚會唔會再去金鐘瞓先？最後一晚啊！ 好心情好沉重而家 係就想聽下你呢啲真係瞓咗咁多晚嘅人對金鐘嚟緊真係要面臨清場，你點樣睇咧自己？ 我覺得應該係要轉型噶啦。即係其實大家佔領咗咁耐咧，其實可能個方向越嚟越有少少模糊啊。其實 正常， 我個人覺得咧就其實係要爭取公平係咪啊？撤回白沙方案咁啦。其實我覺得有一樣重點，有一點咧，其實係好重要。我覺得應該繼續爭取嘅就係、應該係689下台嘅。即係我想帶出個信息就係、我哋其實冇得選一個人啊嘛。我哋篩選咗之後再選一個人，但我哋有資格有能力去令到一個人落台。 即係我想帶出呢個信息咯。其實我覺得應該係 咁激動，即係689令到你瞓咗咁多晚街，你一定要去脱債要上，出得嚟行，而家要還，係嘛？ 佢都好舒服㗎啦，佢而家係啊， 佢好舒服， 好舒服。 你哋如果真係嗱，譬如你話聽日清場啦，咁你而家有冇已經話執定曬啲嘢，已經撤離咗，即係撤退咗咧？你個帳篷啊嗰啲拎走咗啦？ 其實都七七八八啦，不過個帳篷嗰啲都喺度嘅，喺嗰邊嘅。咁再一間再諗下下一步點樣咯。其實大家而家呢個情緒都好沮喪嘅，其實咁可能覺得即係點都會有啲感情喺度嘅，因為留咗咁耐，大家都 一定有啦。 係啊，即係呢啲磨皮，即係一定會有啲嘅。同埋即係過去咁耐咧，要係時候要大家靜心一諗一諗，咁樣做過去我哋攞啲乜嘢咧？呢七十幾日咁樣樣，究竟攞啲乜嘢，爭取咗啲乜嘢咧？同埋日後嘅方向應該係點樣行咧？ 即係你都會覺得同意話暫時停一停先，或者真係俾佢收啦。而家我哋唔會反抗，或者真係啊收一收翻，即係個人收一收翻嚟先。 其實你基本上，如果你上個禮拜日有睇嘅話，其實你反抗嘅能力係比較低啲嘅，因為佢哋兜頭就搏噶啦，啲差佬，佢唔會搏你手。 金鐘都係咁差咩？我知旺角就係啦。 你冇睇新聞嘅咩？ 唔係金鐘，我知上 兜頭搏 噶，即係龍和道嗰啲。 佢傷嘅情況仲慘烈過喎。係 啊，睇嗱，其實咧睇新聞咧，你睇 CCTVB 咧就好大鑊嘅。一陣間咧有幅圖俾大家睇下咧，就會明白噶啦。咁咧最啲差佬咧，不單止係兜頭搏啊、撞啊咁樣，仲要挑人嚟嘅。咁你挑機嘅話，啲人就情緒失控啦。但係情緒失控咧，就變咗係唔係攻防戰啊？係齋即係永遠得一個攻嘅，又冇防啊，係。 即係 你防唔到，你點防？ 冇得防根本就。 你點防啊？ 係啊。 但係我想問下，其實你阿 Pan 你自己睇唔睇到係咪越嚟越少人參與咧？即係到而家七十幾日嘅時候，係咪好少人喺度瞓㗎啦？已經。 其實就少咗好多嘅，不過星期六日就會多翻啲嘅。其實就 即係好似去露營。 呢個正常。 星期六日就去露營。 呢個正常，呢個好正常。旺角 係少咗啲㗎啦，而家。 咁應該都唔會反抗㗎咯喎，聽日。我覺得金鐘嗰啲都係斯文人，即係佔領金鐘嗰啲都係斯文人咧。 係啊， 係 冇唔係反唔反抗問題，冇得選擇嘅問題係。你可以點反抗咧？ 你係俾佢膊頭咯。係 啊， 咁你反抗可能上下鏡，我唔知啊。即係但係我覺得 我驚唔知，我驚唔知上鏡。 即係但係我 入咗廠喎，係入廠啊，廠上 一路入廠一路上鏡喎，係。哇！呢條友爆光啊又。 但我自己已經即係好耐都唔，我自己又唔夠膽去旺角啦，即係而家鳩我都唔夠膽。咁跟住金鐘我都冇乜特別去，但我自己心情就係覺得好似俾人勒住嘅感覺，即係好似你好想去發圍，好想大家真係想做啲嘢，但係政府或者呢啲咁嘅外來嘅勢力，即係嗰啲咩巴車咩佢巴士啊，van仔嗰啲咁樣，即係特登整呢啲咁嘅禁制令，去勒住我哋咯，我覺得。尤其是即係我哋呢啲叫做。即係唔係話咩？都有啲知識，即係真係想個香港好，想大家好嘅時候，咁樣去勒住，其實好難，好我覺得好辛苦啊！想反抗，但係冇辦法。咁好啦，今次清完場之後，我真心覺得好難再聚翻啲人咯。我唔知道你哋兩位點睇，我就覺得好難聚咯。你見好似鳩烏啦嗱，講翻鳩烏啦 ，Alan 嗱，你呢幾日都有參加鳩烏啦， 係 咁係咪又係雷聲大雨點少？一開頭多啲人，越嚟越都少人咯。 嗱，其實。都系嗰句啊，一至四少人系正常噶，一至四少人系，鳩都系噶。 几点开始噶鳩？ 例如夜晚大概九点半、十点半打下。 嗰啲阵时其实真系戆居，咁啲铺头都闩晒咯。我琴日就系咯，搭巴士见到十点几，我喺巴士上面见到得四五十人围喺阿哥路街弥敦道嗰度嗰个银行出边，我谂三十人到，好似警察都好多。警察佢啲車喺快富街都有四五架， 警察多，佢唔俾你過馬路添啊！而家根本上係警察霸佔呢嚟嚟敦道啊！而家好明顯係， 其實而家係買嘢都要俾人搏啊！而家即係搏嘢成性啊！而家咁樣樣，即係一嘢就拉出嚟搏，咁可以點咧？或者你打， 即 係 好似抽 或者拉出嚟 啊！你今日中六彩啊，就搏你啦！ 就係咁啦。 但咁如果諗，其實鳩烏都冇乜大嘅作用嘅啫喎，而家。 增加佢管治成本， 我覺得真係好個 noise 好細 嘅。唔係細嘅，其實只不過係啲人攰。 攰，真係辛苦，即係好似阿 Pan 話齋，其實真係 有啲攰， 休息一下。但我成日就覺得你一休息就散噶啦，啲人就唔會再出嚟噶嗰股。 其實呢兩個月嚟講咧，佢最後尾咧，基本上你都散散地噶啦，啲人已經係。 所以就話你其實金鐘你呢邊而家係咪散，即係都好散。 尤其又 有啲，可能有啲誤會啦，喺啲唔同嘅人派裏面可能有啲誤會，更加又即係嗰陣時又話咩大台啊、冇大台啊、有大台啊呢啲咁嘅嘢。咁但你如果係咁嘅話，你金鐘嗰邊你哋自己啲人有冇話傾開嚟緊可能會都聚翻一齊啊，會做一啲好似救護團啊呢啲啊，定係話再去佔領一啲第二啲嘅地方？冇咁顯眼或者點樣，即係總之都叫佔領翻啲位咧。有冇傾過啊？金鐘啲人？ 我就冇同佢哋點樣傾過，因為可能我嘅角色都係其實都係 你無黨無派啦， 係啦，都係支持者咁樣樣啦。因為我冇咁嘅能力智慧去令到佢哋即係 make 佢哋嘅 decision 啦，同佢哋 discussion 啦。咁我又覺得又唔使話去到太過悲觀嘅，即係有啲沮喪啦。其實就但係係。即係你本身個基本個人咧，基本盤咧係多咗噶嘛。其實即係對呢件事，因為呢件事嚟講係企喺我哋嗰邊嘅人係多咗噶嘛。實際大家理念係多咗嘅人數，即係有啲反你嘅人就永遠都反你嘅，你就慳翻啖氣同佢說服佢啦。 收咗錢嗰啲係咪反你㗎啦？ 揸瞓嘅人你永遠叫佢唔醒嘅，咁無謂叫佢醒啦，不如拍醒啲差唔多瞓醒天光嗰啲人好過啦。咁而家個人數即係。我哋唔会话乜都冇嘅，我觉得 唔会话乜都冇嘅， 即系件事系可以叫醒咗啲，叫醒咗多啲嘅人，但真正出嚟参与，系行出呢一步去参与呢个活动嘅人咧，我觉得都唔系多。 都有一个重要就点咧，就系即系持续紧落去，即系可能佢哋觉得即系唔系咁大，即系。响啦，即系 回响或者嘅作用。 咁就但系，其实佢一直持续紧落去，但系都希望有一日或者某段时间，突然间啲人喂醒晒啦，即系好过你乜都唔做，你都系 即系叫 keep 住， 但系乜都唔做， 有件事喺度， 啲人可能迟啲忘记咗啦，已经系。你 keep 住嚟讲就可能，系喎，仲搞。 所以我咪就系话，如果惊一金钟一删埋，真系冇晒咁嘅消息，即系关于呢件事嘅消息，根本真系。就真係冇嘅咯， 要睇啲人啊！呢個真係要，都要睇啲人呢個。 同埋我覺得各有各做咯，唔一定係要通過瞓喺度或者係佔領喺度而達到個效果，例如好似去旺角啊咁樣樣，或者落多啲社區解釋啊，同啲師奶講啊。 你唔記得上有一個禮拜日咪我記得因為喺我個區黃埔啊嘛，唔知黃碧雲又同嗰啲人解釋，跟住嗰啲師奶又唔知點啊嘛，跟住樂富有個師奶又同阿 Sir 咪拗，然之後跟住。其實那個師奶咪撞到個阿 Sir， 咁咩政協定咩唔知啲咩委員定咩，跟住個師奶同阿 Sir 一齊倒咗地嘛，究竟係邊個擁邊個？即係我覺得你嘗試去同佢解釋，係啊，你係有受教育嘅人，你會嘗試同佢解釋，但係嗰啲人係唔會聽噶， 唔會聽嘅， 唔會聽嘅就點做都唔會聽噶啦，嗰啲其實俾人洗曬腦噶啦，其實或者可能睇得太多CCTV 嘅劇集咧已經上曬精噶啦，嗰啲你勸佢咧都嘥時間。 有啲真係真心嘅，有啲係。 係啊，有啲真心㗎。 有啲好真 心。因為我都覺得藍絲帶係天生嘅 DNA 嚟㗎，你天生 DNA 係嗰樣嘢就係嗰樣嘢，你冇得改啊！你係男就男，係女就女，你除非你變性嘅啫。 我嗰日咧同個的士司機講啦，佢都話。其實講真，小姐，你知唔知佔中即係旺角被佔領嘅時候咧，仲個交通係仲暢順過而家嘅。 係㗎， 係啊。 佢咁講，佢話根本嗰啲所謂咩的士從業嗰啲話咩代表我哋，其實梗係唔係㗎啦。即係佢自己都係咁講咯。佢我自己做我自己做，我點會唔知啊？我自己做的士。 其實老實講，小巴又係嘅。小巴，我唔信佢佔領嗰陣時唔賺得多過而家。 係啊，佢仲收貴咗添啦，頂佢個肺。 凌晨嗰陣時候咧，由旺角去北角20蚊。我平時搭13蚊， 咪咯， 30蚊啊，有時升到離曬大 肚。咯，佢仲要係講，喂，老實講，佢超載嘅時係，係啊，有時超載嘅時係，司機隔離咪有個窿位嘅， 只顧自己利益， 都坐埋人嘅嗰個位係超載嘅，都冇人告佢添啊！嗰陣時候係。 阿 Pan 有冇喊？我想知，即系或者，即系我都知道你心情其实真系好唔开心，因为始终离开你呢个瞓咗咁多晚嘅地方， 会有落寞咯，又未至于喊嘅，系心里边好难受咯，即系 觉得瞓咗咁多晚都做唔到啲嘢，会唔会咁啊？ 因为我自己本身就 即係能力好少嘅，即係只可以支持一下啦。咁但係 支持一下都支持咗咁多日啊，真係。其實我真係為因為各位觀眾係多謝你。 少唔係好勁嘅啫，因為佢哋嗰啲人仲勁，佢哋嗰啲。 佢哋冇工做嘛，咁你始終有份工嘛，係嘛？ 哦，唔係各有各嘅職位唔同嘅，其實就係有啲落寞啦，即係 唔捨得係嘛？ 一來唔捨得一定會有嘅，二來覺得依人話見好就收。咁好嗰啲乜嘢呢？除咗俾人剥爆咗个头之外， 上下镜啊！哇，你班仆街警嚟嘅，除咗呢啲就冇喎。 除咗俾黑社会打之外，咁有啲咩好咗呢？唯一个好处就系呢个时间个股市升紧咯， 唔系跌紧咩？ 唔系啊，琴日跌咗， 琴日跌咗啫。 系啊， 喂，讲起股市，哇，嗰个沪港通通咗之后，真系真系大镬啊！仲衰过占领嗰时候。 讲嚟听下。争几远？ 咪跌咗600嘢啊嘛，好似 系啊，占领嗰时都未跌咁多，大佬真系。 咁我哋香港都俾人舐，俾人舐晒啲嘢噶。 舐晒啦，沪港通大佬，真系佢一开真系，我梁振英好，即系都唔知系咪奸细嘅。佢一整个沪港通就即刻冧，占领都唔冧，占领仲 OK 升嘅就系、是、阿兄。 系啊。 所以你話其實呢件事即係講真的，你繼續佔領嘅話，未必真係好，因為其實蔡你話齋都消耗曬好多民氣啦，可能真係停一停，希望有啲新嘅元素再整翻出嚟嘅話，睇下會唔會可能再有啲其他活動可以聚翻啲人。 係啦，咁而家就少少底咁持續咁樣落去，就譬如旺角鳩咁樣，即係如果你金鐘清咗，我都希望有一個 鳩唔鳩烏啊 ，IFC 鳩烏都 OK 嘅，我覺得其實如果你 開鳩烏。 可以諗下嘅， 可以諗下 IFC 可以乜其他嘅。 咁闊鳩嘅話，好似都冇乜所謂喎。佢個場咁闊，我覺得就係，即係好似形成唔到咩氣氛。 唔係噶。 喂，阿 Pan 係咪話阿 Pan 好想一解佢嘅憂鬱嘅心情啊？佢好想爆啲藍絲帶係嘛？我哋有幾幅圖，有幾幅圖咧係。阿 Pan 喺今日 last 次即系上金鐘之後，唔係即系離開金鐘之前，要爆一爆藍絲帶，風唔該。 嗱，找亮點啦，睇到啊？咩叫特首茶油啊？你話，即系你有陣時候你去反一樣嘢，你去做一樣嘢，你都讀一下書先啦。 咩叫特首茶油啊？ 係咯，我諗應該係特首加油啩。 咩茶油？ 咩行反佔中？又唔押韵，字体又唔系攞同一个方式。 行反佔中， 点解个行字无端？我哋好似后加落去嘅一个行字。 嗱，我初步怀疑咧系 cap 图嚟嘅，但系咧、哦、我亦都有谂过，攞住嗰啲牌嗰啲系咩人？你谂下， 嗰啲全部都系有啲阿叔嗰大陆 嗰啲似系大陆， 就果鱼啊嘛。 似大陸啦，喂佢老實講嗰啲字 圖改圖啊嘛， 嗰啲字體咧都似係大陸嗰啲咧共產黨啲字體咧， 即係咪改圖？ 即係你俾啲誠意啊嘛，你去做嗰樣嘢係咪先？ 係嘛？ 好， 喂，另外我哋下一張，下一張 嗱又找亮點啦， 是可熟不？ 嗰個熟係呢個熟咩？ 大佬你打牛肉火鍋咩？而家 哇熟曬， 都話讀下書先啊嘛， 已經好撚熟啊， 真係。 阿 Pan 真系 点样？打完火锅不可忍啊！而家忍乜嘢啊？而家 哇，熟 真系 要爆啲啦！ 打完火锅真系食，你唔可以忍住食。 呢种咁嘅水平好似大陆，好大陆。之前觉得我哋香港 好大陆 啊，即 系你都唔好咁过火啊嘛！呢啲你即系俾人笑嘅咋？你明唔明啊？ 劲似大陆 feel 嘅，大陆嗰啲 banner 啫， 即系你斩俾人笑。 下一张唔该。 嗱、啊，呢張就係、 是、呢、這個成日都係咪之前有講過啊嘛？話捉佢翻去強姦係咪真嘅？真係聽過 呢、這個我就 其實老實講啊，唔使佢講，佢都成日咁做啦，差館你新聞大把啦，乜佢都講埋出嚟啫嘛。 咁我想問下，好似呢啲咁樣咧，話咩新利啊、舉中指呢啲咧，其實有冇得告翻佢哋嘅啫？ 告咩？ 告乜嘢可以？ 邊條罪啊？ 告乜嘢？ 唔知啊，咁佢哋咁鬼嬉皮笑臉翻。 咪只係話佢。低能啫嘛，只可以话佢，佢冇犯法嘅，基本上 咁佢赢晒啦，顶佢又废。 你告佢，佢就会嗌佢提早退休，跟住攞百几个，嗰啲百几个就系我哋纳税嘅，咁咪即系益咗佢。 咁啊，咁我哋冇得赢嘅，佢哋冇得输。 基本上系佢赢晒， 基本上系屈机噶， 真系好屈啊！ 系啊， 好 武器起晒佢喺度， 冇搞。 嗱，呢一張就係好明顯，我哋而家睇緊電視， 哦、好似係平時每次嗰陣時嗰啲乜 Sir 啊， 每次哎呀 乜 Sir 嗰啲 傷咗個鼻哥，啱啱拆損咗啊！有兩個警， 有 兩個 警員受傷，跟住我心諗， 你睇下地下嗰啲， 有幾多個嗰啲示威所謂示威者受傷，你唔講？ 系啊，个个爆晒光嘅，完全冇讲噶。 老实讲啊，啲警察咁多嘢护住都受伤，辞职啦，大佬咁捻渣，大佬 垃圾。 但系受咁多训练，对住一班手无寸铁嘅人，你都可以受伤，走啦，咁就呢啲差佬，大佬 垃圾，冇知识，冇学历， 你加紧班，你有钱收添噶仲。 嗰啲咪差佬伪进，老实讲系。 垃圾，我的 friend 都是那些五分的英文不合格食屎啊 ！friend 都冇得做啊，而家 unfriend 咗啊！我生日佢都唔 send message 俾我， 唔使烦。 以后唔 讲起 unfriend 咧，嗱，我又讲一讲就系、是。我都唔想 unfriend 人，但系咧，即系有时发生咗啲咁嘅事咧，你见到咧，你系有时好难忍噶嘛。但系佢明知道你系咩立场，佢仲挑机，嗰啲 friend 你点忍啊？ 喂，你讲开又系、就是，我咪话咯，我又系同嗰个朋友讲紧嘢，跟住之后我讲嘢，佢嘅觉得唔啱听，佢哋离开晒个 group， 跟住我仲兴，咁佢离开晒个 group， 我咪冇得再讲咯。咁我讲系用，我就系、是、即系。好唔抵，因为点解你有权？你有即系我冇理由 P M 佢，再喺度，再喺度 X Y 搞啊！ 哇！ 我讲唔够，我要继续屌你。 即刻打电话，屌我未讲咩闹你，闹你完，闹完你啊，咁啊，系咪先 ？O K 喎呢个， 咁你变咗嗌交？ 唔系，本身都嗌紧交，但系用文字嗌交。咁但系佢哋离开咗个 group， 顶佢个肺啊！我知未撚鬧完， 即係 打佢，即刻打， 即係同埋要諗下，我哋 unfriend 你，唔係 unfriend 你個人，係 unfriend 你個思維啊嘛！你明知前面個強姦犯強姦人，你仲話佢好嘅話，咁你個人係咪有問題啊？咁我點樣我係不配同你做朋友啦？有咁樣講，你覺得佢係仲啱嘅話？ 我哋頭先先講開有一樣嘢就係、是，我哋就覺得、宗教同埋政治咧係唔可以亂咁討論嘅。但係頭先我哋 operator 風話咧，仲有一樣嘢係唔可以亂咁同人討論嘅， 即 係 廣播。 就是广播， 广播系啊，啱啊，我系车迷咧，你迷，咁点搞啊？ 唔系， 都 算。如果大家喺曼联， 系啊， 大捻镬啦， 有曼联咧就唔得啦， 系得反曼同反曼嘅啫，而家全世界 加曼联， 你中意曼狗，你死咗佢啦， 唔掂嘅， 跟住 即刻车迷同埋利迷即刻 friend 咗咯，就系因为要反曼联啊嘛， 你冇挑机啊嘛，系讲起利物浦搞。自从阿谭元忠讲完 YMW 之后，扑街欧联都输埋，出埋局，点搞？ 真系惨你话真啊！ 一排十几，点搞？齐声谴责， 系嘛？ 真系好大镬啊！ 所以你话你根本我而家觉得差佬仲衰过民建联，唔系差佬我冇曾经，我真系冇见冇谂过咁憎差佬噶。 嗱，民建联一向都衰噶啦， 系啊， 基本 衰开咧就 唔过眼 嘅。 差佬就好卵大镬，因为点解咧？你真系防不胜防，屌你佢又冇有武器。以前又唔系咁卵衰喎，以前 系咯，以前都冇咁衰，以前咪警察叔叔啊咩嗰啲咁样嘅。 基本上咧，就算未呢、這个占领之前咧，我都唉算啦，差佬系衰噶啦，扑街噶啦， 都系扑街噶啦， 都系扑街噶啦， 匿埋根本都唔系行必嘅，匿埋有私斗噶。 唉算啦，你又唔系咁即系。 即系算啦，都唔系话好多嗰啲叶继宽嗰啲喺条街度算啦，有你啦。 哇！真系屌你，今次真系自从高唔系高乌 诶，高乌你系咪争啲俾人打？你讲嚟听下，快啲。 嗰晚咧就啱啱系清完场嚟嘅，嗰日清完场，咁我又好唔舍得旺角啦，大佬，我瞓咗咁多晚。 嗱呢啲真系嗱呢啲 系要当日先当事人先明嘅， 真系系啲当事人先明，即系喺翻工嘅时候，唉， 尽在不言中。 即系我又翻紧工喎，即系唉，清捻晒场。 心在曹营，身在汉，系嘛？ 睇住直播咁啊，我系我喺 office， 我两个 mon， 即 系 个 mon 系睇住直播，我系。 嗰啲咩工咩工嚟啊？介绍下。 跟住啲手喺度咁样揸烂晒纸。 好彩我录唔系，我坐个位咧，都望见有人入楼，就可以即刻删咗佢嗰只嘅，系啦。咁我放工去旺角兜一转，咁样试下水温啦。咁嗰时系好捻多差佬噶啦，兄系，即系霸晒成条弥敦道，都差佬占旺嘅，可以话嗰阵时系真系。咁就即系我企银行中心隔篱，因为佢哋地铁站嘅，我企嗰度系啦。咁其实都有唔少人企嗰附近嘅。咁啊，有条差佬行埋嚟， 下一下前面叫跑，哇等緊人啊 Sir。 即是你特登玩嘢又等緊人，其实唔係特登人啦。 梗係有事啊水軍啫，呢个就係啦。咁啊我等緊人啊 Sir。唔等得下前面等唔得喎阿 Sir。嗰都喺度等喎。你打返跟住地方冇佢冇晒电喎。我点打俾佢啊跟住呢埋佢就我熬底啲解真係熬底。几个反黑出嚟。我得你赢。我唔会俾你拉去暗角㗎嘛。跟住佢话。 唔係佢真係搵几个因为佢咁大嚿。你明唔明啊你 几个反黑突然间扑出嚟。 几个反黑啦。 我想你赢。我熬底我的确熬底大佬。哇真係。哇。跟住即刻咁懵啦。你係咁懵我。我得啦行緊啦 Sir。你唔要潜咗人。你行到我真係前面顶住阿 Sir, 我点行啫。我真係前面顶住我喐唔到大佬。一系全部趴晒。老实讲。 佢哋真係可以好罔顾人命囉我觉得佢哋做嘅嘢。 我又係咁懵係咁推。喂但前面真係有人㗎嘛有个女仔喺度。点解买我你知我咁重喎。 係呀应该就话非礼咁点呀。 唔係我唔係驚呢样嘢呀。我驚点解我买我真係。失去平衡跌到去我砸親佢呀好。你知道我重啦我都。 200几磅啊几磅。係啦跟住。 但係大佬唔得点我都咪行緊大佬危险啊大佬我好彩少少我可以等顶住啲差佬拱我。 但我想问你会唔会话派啲真係烂仔啲嘅落嚟顶住旺角呢 会。嗰啲反冚拉社会嚟嘅。冚唪烂仔嚟㗎反黑啊。啲军装都仲好少少。係啦军装好少少。啲反黑话聽。成班黑社會， 金鐘嗰啲會唔會有都係衰啊？即係定係有即係叫做好少少啲態度？因為我成日覺得可能佢真係會派啲即係特別爛啲去旺角咧。佢亦預期旺角啲人係爛仔啲嘛？ 其實都係同一個阿 媽生出嚟嘅應該啊，唔係可能冇阿 媽啊，我唔知啊。 唔係逢反黑 一 啲咧， 個窿出嚟嘅。 佢哋基本上對慣黑社會，就當我哋係黑社會嚟嘅，頂你。但屌你我哋唔係黑社會嚟㗎嘛。 咁譬如話你呢幾日少咗啲人啦咁又點呢對你哋救護團。 冇喎都係周圍行㗎喎。 因為你哋已經唔會話逼到可以話逼住咗行到嘛。即係咁你真係會行緊㗎嘛。咁佢點樣逼你行 㗎咁亦都可能有需要真係行㗎嘛。 話佢真係行需要。 真係行㗎嘛。有自由㗎嘛我放工真係。 屌你我真係買嘢㗎嘛我亦都係。 大佬。 我真係有嘢買喎。 咁佢點樣咁佢咪冇得逼你走囉。 冇而家少咗你见而家係少咗嘅因为佢真係唔知边啲。 咪囉有啲人可能放工之后想去撳下鐘仔咁样你又咁多差佬喺下面阻住晒人哋生意。点搞啊阻住人哋做生意。 点影到我搞到我俾我老婆见到我撳鐘仔。 都算啦係夾起撳完鐘仔之后返嚟俾人打身你做咩事。 但係好啦好似就係有一晚好似唔知道头几晚嚟嘅。突然间又系发傻，跟住后屘系咁搏人啦，或者又系咁啊，跟住逼到我哋去到百老汇打口的地方嘅，有个好粗算系有几条友话我要叫佢阿 Sir 喺边度，佢真系咁鬼 后，即系特登谂住叫佢开路俾佢叫鸡， 系啦。 哦，咁但系而家可能你觉得今个礼拜 weekend 会唔会又会多人聚翻喺好似 会，我个会啊，基本上每个星期点都有啲人落去。玩下嘅，喂，同我就讲潮联小巴，点都玩下佢啦，大佬呢班友 玩唔玩到啊？佢哋好鬼，我觉得势力好恶啊！啲 van 仔司机，我觉得 佢做啲乜嘢？ 其实佢可以做啲乜嘢？ 拿菜都劈我哋啊！ 唔系啊，佢都佢横行百路，佢照样排翻两行啫嘛。 我哋咪搞佢咯。 唔系啲差佬唔受理啊嘛，而家个问题系 我哋咪照搞佢咯。 点样搞？你可以点样搞？我问你，点样搞？在他面前企在那里咁冇所谓㗎佢就等客咋嘛反正。 佢等佢唔係佢 搞住个 party 㗎嘛。 搞住 party, 佢少咗好多生意㗎係。 點樣咁啲人照样要搭 van 就照搭㗎我唔明白你哋點樣可以搞到你解释下。 嗱譬如之前有一段新聞嘅就係话有个小巴司机佢空车走㗎可以係。因为我俾佢搞到係空车走囉。 空车走。 係啦。 但我见而家都照样排两排啦即排咗出 條線啦。在朝后早同埋呢啲咁即係未勾嘅时间呢佢係搏懵嘅一定就係因为冇人搞佢嘛未得闲搞佢应该话啲人。但去到夜晚呢就佢应该会收敛下因 为。但话阿 Sir 都唔受理嘛嗰啲我睇嗰啲报道话。阿 Sir 点帮佢哋扮晒嘢 又 唔知。 预咗啦。 check 下啲例先啊。 冇计要搞㗎。 如果照你邏輯嚟講，唔使乜嘢都唔使搞。 不過我上網就睇到一段笑話嘅，話有個師奶，有個師奶 A 問個師奶 B 話咩叫學咩叫潮聯啊嘛？有睇過係嘛？大家 冇啊，跟住點啊？ 跟住潮聯，潮聯叫師奶 B 話潮聯點解啲人過反潮聯啊？咩嚟㗎？跟住佢話潮聯你都唔知，潮咪即係學文思潮，聯咪即係學聯咯。我哋反緊學文思潮同學聯啦，係啊。這個是上網我看到的， 是okay。 不過其實都不排除的，其實很多師奶都還是看老表你好氣，不知道什麼事的，現在出面什麼事都未知道的，其實很多 是的嗎？真的有這樣的人？ 這樣實有的， 那師奶實有，但 是就是那些人講他講，哎呀即不應該啦，那些佔中那些人應該我即是懶得反佔中，跟住 我朋友的媽來的，跟住我朋友問他媽，那你有沒有出你要出金鐘嗎？你出旺角嗎？你出銅鑼灣咩？啲人哋都唔阻住你，你淨係喺觀塘活動啫嘛，講咩學人學咩人講反佔中啫、 啊？你淨係識得話人哋霸住條街，咁嗰啲上水嘅水貨客霸住條街，你有冇嘈啊？ 哇！霸咗好多年啦、 啊！呢雙飛落嚟生仔霸住曬成個醫院冇得生，你有冇嘈啊？你又冇嘈，你又嘈過啲嚇、啊，大把嘢嘈啦，要嘈係嘛？跟住啲強國嘅落嚟霸曬成條路啊，成個地鐵啊咁樣，你又唔嘈？ 其實而家好啊，少咗自由行咧， 係咪好似真係興？我真係覺得少咗好多自由行， 但係佢又。佢又不單止少咗，我老實講，你問下金鐘嗰邊嗰間物記啲生意，我肯定升嘅佢， 肯定 日日都係通頂，都係咁多人排隊嘅， 生飛絲嘅啫。 其實 個蘋果批我唔知食咗幾多個啊，已經 自由行對香港係冇影響嘅，冇錯係。 唔係啊，貴嗰啲嘢真係有影響，我哋買唔起。 誒、哎，還知佢啦，你成日買金咁咪執曬仲好啦，大佬嗰啲。 同埋佢自由行嘅影響得過你成堆差佬喺間金鋪度出面，你會唔會入去啊？你會入去？奧巴馬都唔敢入去啦， 唔係啊！佔中 咩事啊？打劫啊？ 都未閂門啦、啊！屌你而家冇曬，屌你竟然 就閂門， 連喺百老匯睇人哋打機都唔得，打機梗係起控噶啦，係咪先？ 百老匯打咩？ 出面有人打機噶嘛？ 你知唔知啊？第一晚咧，通常你知麥當勞咧係唔閂噶嘛？啲麥當勞 廿四噶嘛？ 廿四點啊！嗰晚竟然麥當勞都要閂門啦、啊！ 哇！真係嚴重影響錯香港嘅經濟啊！真係。 但其實驚咩咧？我唔明白。O、okay。我哋要系咪收工？ 你覺得好肉酸喎、啊，阿哥。 唔系啊，你覺得好肉酸喎、啊。我唔明白，其實啲鋪頭驚咩？啲大哥都係香港人，我哋唔會傷害你嘅喎。其實，只不過我哋想 make 啲 noise 啫。 冇嘅，係政府唔 like 你啫。 係，同埋六百九成功。 其實商鋪嚟講，對佢嚟講生意唔會太大影響。其實冇人鬧噶，佔中嘅時候商鋪好少人鬧，應該好少人鬧啦。但係而家。被人鬧大了咯，而家係 救護團， 係啊，唔係即係唔係鬧我哋啊，係就係差佬，反正係， 係差佬 阻撚住曬大佬，你咁多差佬喺前面，你入唔入敢入去啊？咁多差佬喺金鋪，真係最安全，冇人打跌，但唔知點解喎，竟然啲差佬咁多差喺旺角，前日都仲可以有屍體運都冇人知道。好奇怪，成班差佬，唔记得咗啦，成班 成条咸鱼都见唔到嘅， 成条咸鱼见唔到， 冇尊重死者，尊重死者。 唔系，我意思即系话，好嘅，有揾咗一单差佬衰嘅， 应该要做嘅嘢要做，但系又冇做到咁足咁样啦。 即系手无寸铁系咁搏，有人运紧个咸鱼咧，竟然睇唔到。 你自己检讨下啦，死差佬。 人工又爆，仲要系， 同埋你689又成功咧，将我哋。所有憤怒轉移曬落去差佬，其實咧六百九都係要屌嘅，其實 再揾時間再屌啦， 揾晚再屌， 揾晚再屌啦， 再再屌啦， 再 屌， 好啦，今晚真係時間真係夠曬鐘啦，好啦，多謝大家收睇，好啦， 拜拜。